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七章双面人第四十二集。 是奇洛。 你？ 哈利惊愕地喘不过气来。奇洛笑了，现在他的脸一点也不抽搐了。 哼，是我。 他冷静地说， 我刚才还在想我会不会在这遇见你波特。 可是我以为斯内普。 西弗勒斯。 奇洛大笑起来，这笑声不是他平常那种尖利刺耳的颤音，而是一种令人胆寒的冷笑。 是啊，西弗勒斯看上去确实不像个好人，是吗？他像一只巨型大蝙蝠到处乱飞，这对我们倒是很有帮助。有他在那里，谁还会怀疑可怜的这结巴巴的奇洛教授呢？ 哈利无法相信这一切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不可能。 可是斯内普曾经想害死我。 不不不，想害死你的是我。那次魁地奇比赛的时候，你的朋友格兰杰小姐冲过来点火烧死内普，无意中把我撞倒了。她破坏了我对你的凝视。其实只要再坚持几秒钟，我就把你从飞天扫帚上摔下去了。要不是斯内普一直在旁边念一个破解咒想保住你的性命，我早就把你摔死了。 斯内普想救我？ 当然是这样。 奇洛冷冷地说， 你说他为什么要给你们的第二次比赛当裁判？他要确保我不再害你，真是可笑。其实他犯不着费这番心思，有邓布利多在场，我什么也做不成的。其他老师都以为斯内普想阻止格兰芬多队获胜，他确实弄得自己很不受人欢迎。不过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今晚一定要把你干掉。 奇洛啪地打了个响指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凭空窜过来几条绳索，把哈利捆了个结结实实。 你太爱管闲事了，不能让你再活在世上，波特。万圣节前夕，你在学校里到处乱转，我当时就知道，你看见我去查看魔法石的机关了。 是你放那个巨怪进来的？ 当然是这样。我对付巨怪有一套特别的办法，你肯定已经看见了我是怎么教训那边房间里的那个家伙的，是吧？倒霉的是，当大家都匆匆忙忙到处寻找巨怪时，早已对我起了疑心的斯内普直接赶到四楼，试图阻拦我。不仅我的巨怪没有把你打死，甚至那条三个脑袋的大狗也没有把斯内普的腿咬断。好了，静静地等着吧，伯特。我需要仔细看看这枚有趣的镜子。 直到这时，哈利才发现奇洛身后立着的东西，正是厄里斯魔镜。 这面镜子是找到魔法石的钥匙。 奇洛喃喃地说，用手沿着四周的镜框敲了一遍。 只有邓布利多才拿得出这样的东西，不过他此刻在伦敦呢，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早就远走高飞了。 哈利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奇洛不停地说话，不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魔镜上。 我看见你和斯内普在近邻里， 他冒冒失失地说。 没错。 奇洛懒洋洋地说着，一边转到镜子后面去查看。 他那时候已经盯上我了，想知道我究竟进行到了什么地步。他一直在怀疑我，他想吓唬我。其实他哪里下得住我，有伏地魔做我的靠山呢。 奇洛从镜子后面转了回来，贪婪地盯着镜子里面。 我看见魔法石了，我正在把它献给我的主人，可是他 藏在哪儿呢？ 哈利拼命想挣脱束缚他的那些绳索，却被越缠越紧。他必须阻止奇洛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魔镜上。 可是斯内普总是显得那么恨我。 哦，他确实恨你。 奇洛漫不经心地说。 天哪，他当然恨你了。当年他和你父亲一起在霍格沃斯念书，这你不知道吧？他们俩互相仇恨，不共戴天。不过他可从来不希望你死掉。 可是几天前我听见你在哭，我以为斯内普在威胁你。 奇洛的脸上第一次闪过一丝恐惧的震颤。 有的时候， 他说， 我觉得很难遵从我主人的指令。他是个伟大的巫师，而我的力量这样薄弱。 难道你是说，当时和你一起在教室里的是他？ 哈利吃惊地问。 不论我走到哪儿，他都跟我在一起。 奇洛平静地说。 我是在环游世界时遇到他的。我当时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小伙子，对善恶是非有着一套荒唐的想法。是伏地魔指出了我的错误。世界上没有什么善恶是非，只有权力。还有那些无法获取权势的无能之辈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。不过我也有许多次令他失望，他对我一直非常严厉。 奇洛突然颤抖了一下。 他从不轻易原谅我的错误。我没能把魔法石从古灵阁偷出来，他非常不高兴，他惩罚了我，并决定从此更加密切地监视我。 奇洛的声音渐渐低得听不见了。哈利想起了那次到对角巷去的情景，当时他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他那天明明看见了奇洛，还跟他在破釜酒吧里握过手呢。奇洛压低了声音咒骂着。 我真不明白，难道魔法石藏在镜子里面？我是不是应该把镜子打破？ 哈利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。 此时此刻我心里最大的愿望， 他想， 就是赶在奇洛之前找到魔法石。所以如果我对着魔镜照一照，就应该看见自己找到了那块石头。这就意味着我能看到石头藏在哪儿。可是我怎样才能在不被奇洛发现的情况下过去照一照魔镜呢？ 他试着悄悄向左边移动，想趁奇洛不注意时挪到镜子前面。可是缠住他脚脖子的绳索实在太紧了，他绊了一下摔倒在地。奇洛没有理睬他，还在那里自言自语。 这面镜子是怎么回事？它究竟有什么功能？帮帮我吧，主人。 哈利惊恐地听见一个声音在回答，那声音好像是从奇洛本人身体里发出来的。 利用那个男孩，利用那个男孩。 奇洛转向哈利。 好吧，波特，上这儿来。 他又把双手一拍，那些捆绑哈利的绳索就自动松开了。哈利慢慢地站起身来。 上这儿来。 奇洛又说了一遍。 照一照镜子，把你看到的情形告诉我。 哈利朝他走去。 我必须对他撒谎。 他不顾一切地想。 我必须先照照镜子，然后编出一套谎话来骗他。就这么做。 奇洛凑到他的身后。哈利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，似乎是从奇洛头上的围巾里发出来的。他闭上眼睛站到镜子前面，随即把眼睛睁开了。他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，一开始脸色苍白，神情惶恐，可是片刻之后便露出了笑容。镜子里的哈利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块鲜红的石头，然后眨眨眼睛，又把石头放进了口袋。就在这时，哈利觉得有一件重重的东西真的落进了自己的口袋。真是不可思议， 他就这样得到了魔法石。 怎么样？ 奇洛不耐烦地问。 你看到了什么？ 哈利鼓起勇气。 我看见自己在跟邓布利多握手。 他胡乱编造地说。 我为格兰芬多赢得了学院杯冠军。 奇洛又开始骂骂咧咧。 你给我走开， 他说。哈利退到一边时，感觉到魔法石就贴着他的大腿。他敢不敢现在就带着他逃走呢？但他刚走了不到五步，就听见一个尖利的声音说话了，而奇洛的嘴唇根本没有动。 他在说谎，他在说谎！波特，回到这儿来！ 奇洛喊道。 把实话告诉我，你刚才看见了什么？ 那个尖利的声音又说话了。 让我来跟他谈，面对面的谈。 主人，你的体力还没有恢复啊。 这一点力气我还是有的。 哈利觉得自己仿佛被魔鬼网牢牢缠住了，浑身上下丝毫动弹不得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奇洛举起手解下头上的围巾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围巾落了下来，奇洛裸露的脑袋看上去小得出奇，然后他慢慢地原地转过身去。哈利想放声尖叫，但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在原本该是奇洛后脑勺的地方，长着一张脸，哈利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狰狞恐怖的脸。那张脸的颜色白如粉笔，红彤彤的眼睛放出光来，下面是两道细长的鼻孔，看上去像一条蛇。 哈利·波特， 他耳语般地说。哈利想往后退，可是双腿不听使唤。 你看看，我变成了什么样子？ 那张脸说。 只剩下了影子和蒸汽。我只有和别人共用一具躯体时，才能拥有形体。不过，总有一些人愿意让我进入他们的心灵和头脑。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，独角兽的血使我恢复了一些体力。那天你在锦林里看见奇洛为我饮血，一旦我弄到了长生不老药，我就能够重新创造一个我自己的身体。好啦，你为什么不把你口袋里的魔法石交给我呢？ 原来他知道。哈利的腿突然又有了知觉，他踉跄着后退。 别犯傻了， 那张脸恶狠狠地说。 最好保住你自己的小命，投靠我吧，不然你就会和你父母的下场一样。他们临死前苦苦地哀求我饶命。 撒谎！ 哈利猛地喊道。奇洛后退着朝他逼近，使伏地魔仍然能盯着哈利。现在那张邪恶的脸上露出了狞笑。 多么感人啊， 他用嘶哑的声音说。 我一向都很敬佩勇气。是的，孩子，你父母当年都很勇敢。我先动手杀你的父亲，他倒是宁死不屈，勇敢地跟我搏斗。你母亲其实不用死的，她拼着命要保护你。好了，把魔法石给我吧，别让你母亲白白为你丧命。 休想！ 哈利猛地冲向那扇燃着黑色火焰的门，伏地魔尖叫起来。 抓住他！ 紧接着 哈利就感到奇洛用手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腕，顿时哈利额头上的伤疤钻心的疼痛起来，他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裂成两半，他大声喊叫，拼命挣扎。随后他吃惊地发现奇洛松开了手，他额头的疼痛也减轻了。哈利茫然四顾寻找奇洛，只见他痛苦地弓着身子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他眼睁睁地看见一个个手指上冒起了水泡。 抓住他，抓住他！ 伏地魔又尖叫起来，奇洛向前一扑，把哈利撞翻在地，骑在他身上，用双手掐住哈利的脖子。哈利的伤疤又是一阵剧痛，他眼前发黑，但他还是看见奇洛在痛苦地嚎叫。 主人，我抓不住他，我的手，我的手！ 奇洛虽然仍用膝盖把哈利压在地上，但他的手已经松开了哈利的脖子。此刻他正困惑地盯着自己的手掌，哈利可以看见他们像是被火烧伤了似的，红得发亮。 那就把他干掉，傻瓜，快点行动！ 伏地魔用刺耳的声音说。奇洛举起手，准备念一个致命的咒语，可是哈利出于本能，猛地抬手抓向奇洛的脸。奇洛从哈利身上滚了下去，他的脸上也冒起了水泡。哈利突然明白了，只要奇洛一碰到自己裸露在外的皮肤，就会感到剧痛难忍。哈利要逃生，唯一的希望就是死死抓住奇洛，让奇洛痛得无法对自己施咒。哈利跳了起来，一把抓住奇洛的手臂，死也不肯撒手。奇洛惨叫着，拼命想把哈利甩掉。哈利的头痛也越来越剧烈，他眼前发黑，只能听见奇洛可怖的尖叫和伏地魔恶狠狠的咆哮。 杀死他，杀死他！ 另外还有一些声音在喊着。不过这也许是他脑海里的幻觉，他感到奇洛的手臂挣脱了他，他知道一切都完了，接着他就沉入了一片黑暗，向下坠落，坠落，坠落。